我地区办事处嘅主管，这个地区工作经验非常之丰富，只是一位30出头嘅年青人。今次佢嘅参选，我希望佢都能够当选。所以九龙西嘅选民，请你一定要投票支持7号黄毓民马玉生团队，令到马玉生都可以入到议会，毓民亦都后继有人，可以提早退休。各位喺九龙西，大家嘅选择就只有7号黄毓民马玉生团队，土伐狼鹰，鞭挞狗官，毓民最劲。9月4日，希望大家能够投票支持7号黄毓民马玉生团队。各位九龙西嘅街坊，九龙西嘅选民，大家好，我系当区嘅立法会议员黄毓民。新嘅一届立法会选举，我会继续参选，争取连任。而且我哋仲联合热血公民、香港复兴会，组成热普城嘅参选联盟，5区都有派人参选。除咗九龙西系毓民争取连任之外，九龙东就系黄杨达去参选，新界东咧就系陈云博士参选，新界西就系郑松泰博士参选，港岛区咧就系郑锦满参选。我哋希望大家能够支持热普城嘅5区联盟，5区当选。我哋会进行呢个公投制宪，修改基本法，而呢个修改基本法咧系由香港人嚟修改。根据基本法第159条，修改基本法嘅门槛系非常之高。首先要由立法会2/3嘅议员同埋港区人大代表2/3向呢个人大常委会提出修改基本法，然后再由人大常委会咧去修改。呢一个门槛系太高，而且冇香港人嘅参与。而我哋提出嘅主张就系香港人直接参与修宪。喺2010年，我哋曾经搞过5区公投。这个5区公投就是说由香港人去决定香港政制的前途，2012双普选，结果因为民主派的拖后腿，建制派的杯葛，令到那次呢只有50多万人去投票。今次我们热普城提出的这个修宪的主张，就是要永续基本法。而这个所谓永续基本法的意思，就是2047年之后香港可以继续一国两制，而香港的实现主权呢可以能够得到巩固。个前提就要由香港人去修改基本法，将基本法里面嘅恶法咧系删除，然后咧我哋去完善基本法里面保障香港人权、保障香港人嘅经济民生利益嘅呢啲条文咧系继续可以存在。所以希望大家能够支持我哋呢个公投制宪嘅主张。另外，毓民过去8年喺立法会、嗰个议会抗争，取得好大嘅贡献，大家都有眼睇嘅。在过去8年，毓民在立法会呢率先发动这个议会抗争，也都发动这个拉布战。咁当然大家的评价都不一样。我哋但开风气不为师。最初我哋进行议会的肢体抗争，包括掟蕉啊、扫墙啊、琴台抢咪啊等等，这些被认为暴力的这些咁嘅所为呢受尽唾骂。嗰啲所谓和理非非的泛民主派更加多次谴责毓民这种行为。但是到咗今时今日，大家喺议会度都睇到，泛民主派都开始识得行出去呢一个离开佢嘅座位，然后去主席台度抗议，甚至霸占主席台。亦都有好多人即係跟毓民去拉布，虽然个水平比较低啲，淨係识点人数係咪拖延嗰个会议嘅时间，促使流会，又唔懂得提出修正案去发表你嘅意见。我哋记得喺2012年我哋用2个月嘅时间去拉布，结果将呢个梁振英嘅5司14局系拉冧咗。各位，今次我参加选举争取连任，我个团队里面排第二嘅呢就系马玉生。佢系我地区办事处嘅主管。呢个地区工作经验非常之丰富，只系一位30出头嘅年青人。今次佢嘅参选，我希望佢都能够当选。所以九龙西的选民，请你一定要投票支持7号黄毓民马玉生团队，令到马玉生都可以入到议会，毓民亦都后继有人，可以提早退休。各位在九龙西，大家的选择就只有7号黄毓民马玉生团队，土伐狼鹰，鞭挞狗官，毓民最劲。9月4日，希望大家能够投票支持7号黄毓民马玉生团队。 拥抱大香港主义，香港地，香港人做主持。大香港早晨，香港早晨，香港 早晨。早晨， 早晨。 第三节嘅大香港早晨，搞到我而家要做节目啫。做節目唔撚緊要啊， 同我就有啲問題。 唔係，你要我即係你而家知道，即係要我認真去諗節目內容噶，麻撚煩啊嘛，你明唔明啊？即係我即係我堅持每日翻嚟做節目，我諗住借助呢個《月時報》咁嚇咁具影響力嘅平台，屌你諗咩神早流流萬鳩幾人睇，你梗係曝光啊，大佬啊！屌你諗咩？而家要我認真諗啊，講咩啊？快撚啲啊！ 講咩？我以為你講下民調添先。啊，咁啊，咁啊，讲下咩啦？呢、這个陈茂波走出嚟， 而家你主场啊，哥，屌我翻嚟曝光噶咋？ 好，我知道，知道。 而家你 lead 咁嘅节目，我陈茂哥， 唔好咁讲， 已经唔做街站噶啦， 唔好咁讲，唔好 你照计唔做街站做节目，应该好捻俾心机噶。 都有噶，都有噶。 有表现嚟睇下咧， 问到口窒窒啊，唔好睇啊。 表现嚟睇下咧， 问到口窒， 睇下有几俾心机。 唔系讲下呢个就陈茂波。波啊，陈茂波咧就讲呢个地契呢个2047大厦问题咁样，咁其实因为早前咧就佢就接受咗南华早报嘅访问，咁其实就系佢本身咧主要想讲呢、這个谈呢、這个大屿山呢、這个发展嗰啲计划嘅，又话咩嘅将向大屿山嗰忽咧可以做呢个第三主要嘅经济区，咁啊点样打造去巴拉巴拉巴咁呢啲，其实都一路都有讲过。但系有个新嘅就话，佢话将呢个本身呢个计划咧，2030嗰个期限咧就可以撇咗去。因为呢就 2030 嗰个成个嗰个发展计划就撇咗去，咁佢就 做乜嘢啊？ 即系唔要呢个期限喺度，唔要呢个期限喺度，咁就有问到啦，咁系唔系哇？系咪关于啲而家大家我哋都喺度讲紧永续基本法保住你层楼，关于2047嗰个地契问题啦咁样。咁陈茂波就冇就好正面回应呢样嘢，佢嘅讲法就话佢话咧政府咧就会参考即系1997年嗰个主权移交嗰阵时嗰个经验，就话当时咧所有嘅土地咧其实使用权咧系获得咧50年嘅延期咁样，咁政府收取翻每年估计估值呢个3% 嘅租金咁样，佢咧就嗰、那个讲法就系有信心香港会揾出聪明嘅方法去解决呢个问题，大家咧就唔需要咁恐惧啦。 咁你想讲咩咧？ 好似胡志伟咁讲啦，无惧啦咁样样。 无惧胡志伟 系啊， 飘头王杨达， 冇错啊。咁啊，但咁、那个状况就即系而家，即系我见到嘅状况就系话你成个呢、這个2047地契问题呢、這个要拱出嚟讲咧，你冇得回避啦，因为。因为淡仔真系完全饮晒嘢，本身我谂住帮下手搭嘴，唔理我完全。 唔系你主场啊嘛，我哋所有人都系搭嘴噶咋。 系啊，系咩？ 快捻啲啦！ 咪跟住咧，就咁。 正题系咩啊？ 正题正系就系2047嗰个大厦问题啊嘛，即系我哋一路讲永，我哋讲永 之后问题咧，讲讨论咩先 我哋讲永续基本法嘅问题啊嘛。 攞呢样嘢出嚟讲，代表啲咩咧？ 咪代表之个冇得回避咯，完全冇得回避呢个问题咯。而且你，但系佢又唔敢讲嗰、那个永续基本法问题咯，佢又唔敢讲提出嚟呢样嘢，佢只系能够去讲话我揾个聪明方法去解决问题。以个乜嘢聪明方法咧，冇人提到咁样各样。咁我自己當然係都係抄下人哋分析啦， 邊個分析咧？ 即係阿孔告峰教授。 佢有咩高見咧？ 孔告峰教授真係值得分享嘅呢、這個，即係淡仔就渣啦，淡仔冇 at 阿孔告峰做 friend。 係咩？ 係啦，所以佢就睇唔到呢啲分析。 你睇到啊？ 我就睇到啦，咁就係啦。咁其實佢琴日咧就有個即係 status 去講依相關嘅問題，就講到地契問題，我就覺得係我覺得好精辟嘅呢個講法。 咁你快鳩啲講啦。 咁啊，佢話呢個地契問題咧，就係一直咧都係香港前途問題嘅關節眼啊！因為咧，香港大部分人同埋大部分人嘅老細咧，嗰啲財產咧都係放喺地產上邊。要理解呢個香港前途問題討論嘅歷史咧，就知道咧呢個唔係一個假議題，即係有人咁樣講噶嘛。我而家你話咩永續基本法係一個假議題、偽命題，有啲咁嘅講法噶嘛？佢就認為呢個係一個好真係好嚴重嘅問題。咁啊，2047呢個地權問題咧，中共要點樣解決咧？上一次因為前途不明朗， 出現的地契危機呢，就是這個80年代初97問題還仲未解決的時候，那時候就人心惶惶，地價下跌，英資就在訂貨，港資如李嘉誠就乘機就掃貨了。到這個前途問題解決了之後，地價就再升，港資就取代了英資成為龍頭。地契問題呢，從這個提出到呢、這個未提出嚟而未解決，到呢個解決問題嘅時間咧，就係、是、資本改朝換代嘅時機啦。咁佢話：如果我係中共咧，會點樣玩法咧？梗係咧會提出呢個問呢、這個提出呢個問題出嚟，但係拖住唔解決，搞到人心惶惶咧，地價下跌，咁港資港珠咧就會開始訂貨啦，跟住中資同埋呢個中國殖民咧就會大舉接貨，咁接到7788之後咧，先去解決呢個問題，咁咧就讓呢個咧呢個房價樓價咧就回升翻啦，咁到時咧中資咧就完全可以取代港資，中間嗰個懸而未決嘅問題咧拖得越長咧，對呢個資本互換咧就能夠越能夠徹底。越有時間去做了，但是這樣玩呢，中共就要面對一個巨大的風險，就是呢問題這個懸而未決，地價大跌，人心惶惶的時候呢，就香港有可能出現一個暴動，會大亂，會流血，中共就會玩爛香港，玩回自己轉頭，一亂呢中共就不可以拖，要快快解決這個問題，所以對中共來說一定要阻止這個勇武本土派主導這個議題，亦即是我們葉普成去現在我們去主導這個議題嘛，到現在為止都還是的嘛，他們最理想就是呢要即係意思中共最理想嘅做法，喺佢哋嘅角度嚟睇咧，就係要讓呢個舊泛民呢啲假反對派咧嚟偷走咗呢個議題，等佢哋嚟主導，等佢哋嚟幫手咧維穩，壓住香港唔會有任何暴動。當中英當時呢個中英談判嗰陣時咧，中共組織亦都動員咗呢啲所謂泛民嘅前身啦，就提出咗一個民主回歸論，去主導咗香港反對派嘅前途論述，維穩防止亂，防止有任何暴亂啊！咁咧就係、是、呢種操作啦。咁佢話呢次選舉，如果葉普成咧贏咗，就能夠主導呢個議題，反制中共呢個詭計，保住翻你層樓。但係若果葉普成輸咗咧，舊泛民或者佢哋呢個偽年輕分身啊，就咧會搶奪咗呢個議題啦。層樓都可以保得住，但係已經保唔住，唔係層樓一可以保住，但已經咧唔係保住你層樓了啦，而係咧落入咗中共中資中資中直手裏嘅樓啦！ 屌你老味， 我即係而家佢哋接曬 少少嘢講撚到咧，你老味 最尾比較複雜啊嘛！ 覆你條撚，屌你老味，懟冧曬佢，然之後佢主導咪就係咁撚樣咯，卜你一間。嗰件事好撚簡單，陳茂波會攞出嚟講個原因就係我之前喺二月政治都講過，2047嘅問題唔係2047先發生，係呢幾年就會發生，因為嗰個好簡單嘅原理，嗰、那個牽涉到嘅就係我上次就係講，喂按揭好撚簡單嘅問題，你而家要買樓，你係咪？要按揭，喂，幫我攞幾張相。你而家按揭喺工作組。你而家要買樓，你係咪要按揭啊？你要借錢啊？咁借錢，咁你而家要分期啦。咁你分期啦，咁樣唔係應該起碼30年，而家最長係30年。屌你老尾，你真係冇置業嘅概念，而家限咗個私領嘅30年啊嘛。屌你乜？咁好啦，咁因為點解會有限咗30年咧？因為之前有試過攤到好撚長啊嘛，攤40年啊，攤50年啊咁樣，最長幾多我唔撚知啊。好啦。咁跟住，然之後，喂，屌你，因為樓價貴啊嘛，個樓價貴，你要啲人，你要樓價浪得住，你要令到人接到貨先得噶嘛，接到貨唔係下調嘅樓價嘛，只不過你可以攤薄啲嚇，可以令到你拖長啲，每次供翻嘅錢都係差唔多，咁但係都係要俾咁多錢，甚至乎更多錢，好啦。咁但係有期限喺度，你做唔到。於是我咪話俾你聽啦，2047呢個期限問題影響到地租嘅時候，我上次喺二月政治已經講過，係呢幾年就會發生，呢幾年就要處理嘅。因為如果唔係嘅話咧，你做唔到30年樓案咧，屌你老尾，你呢幾年咧就會出現一個崩潰嘅問題。好啦，但係唔單止係呢個問題啊嘛，陳茂波嘅講法就牽涉到另一個問題，就係你仲牽涉到大型規劃嘅問題啊嘛，例如大嶼山項目咪係咯，大嶼山項目咪牽涉到呢咁嘅規劃，咁嗰呢個咁樣嘅大型規劃問題，因為屌你老尾，你嘅大型規劃投資落去，屌你老尾係2030嘅2047到期，我白頭頭接頭頭出嚟白兩。 点投资？ 我搞你把啦， 嗰、那个数系好大噶嘛？ 搞你把啦，系咪先？好啦，咁所以嗱呢一样嘢咧，就系、是、咧，陈茂波嘅讲法就证明咗一样嘢，佢要出嚟回应，就证明咗今届选举最重要嘅议题就系永续基本法，冇得回避噶。冇得回避噶，呢個係真實嘅議題嚟啊嘛，係一定要解決嘅。好啦，個分野喺邊度咧？呢、這個問題一定要解決。呢、這個高招嘅地方在於乜嘢咧？即係講緊我哋永續基本法。我之前都講過，我哋一個最誠實嘅選舉綱領，話俾你聽要做咩。而呢樣嘢係一定會做噶，因為呢個唔係淨係我哋要去做啊嘛，係共產黨要去做，地產都要去做，港共政權要去做嘅嘢嚟噶嘛。因為你唔做唔撚得，個問題就係、是、個分野喺邊度咧？就係、是、點做？佢同政改好撚唔同啊！你明唔明啊？因為政改咧係一個雖然喺嗰、那個呢、這個咁嘅基本法列明之下，佢一定要去做嘅。但係咧，你又可以佢有個自行決定啊嘛。咁自行決定唔做得唔得咧？可以唔做咁樣係咪啊？咁於是拖下拖下，等於政改就等於普選啫嘛。普選重唔重要啊？普選重要。咁我咁咪推動佢改革咯。屌你老尾咁哦！你否決啦？我俾咗個方案你否決啊？咁咪大家唔好做咯。咁咪晾咗喺度咯。 又要大全香港人 晾到幾時都得㗎？我想講，晾到幾時都得。但係2047期限問題冇得晾，因為嗰個牽涉到經濟嘅問題啊嘛，嗰個牽涉到發展嘅問題啊嘛。好啦。咁唔浪，咁亦即係話個社會嘅出路係咩啊？個社會嘅出路就係、是、佢一定要改噶啦，佢一定要改噶啦。問題就係佢點改？有幾個可能性？一係就係取消一國兩制咯，一國一制咯，又或者由人大單方面佢哋草擬一個新一國兩制咯。 新一國兩制， 佢根本條路就係咁做啫嘛。佢唔會夠膽香港冇咗一國兩制嘅、因為你對於佢嚟講，你失去咗一個國際地位啊嘛。是成個中國失去了國際地位，咁於是會保留翻呢一樣嘢，咁佢點做啊？佢咪修改佢咯，佢咪調咯轉咯，因為一定會修改嘅。好啦，但係修改係根據邊個人嘅意願去修改，所以永續基本法係必然包埋全民制憲噶嘛。而我哋先威收呢個議題，如果我哋喺今次選舉五區都當選，咁我哋香港人願意用自己的意志去修改基本法，永續香港人的基本法，這個就得到民意授權的體現、是不是？你就變成他現在，其實孔高峰說就是想將這個議題搶了給那些、假民主派泛民，其實再簡單一點就是政府想自己做、甚至乎想要爭取民意授權的人都想自己做，亦即是梁振英想自己做，你明白嗎？ 但他是不是需要這些所謂假民主派去做？ 唔係，我就係話 幫手維穩去做， 未必唔知道，但係即係個意思就話、是，而家擺喺香港人面前嘅就係一個抉擇嘅問題，就係、是、你而家2047前途問題係呢幾年會爆發嘅問題，一定要去處理呢個問題。你想呢個問題交俾香港人自己處理，定係交俾中共去處理，定係交俾梁振英去處理？屌你咁樣就咁撚簡單。你想交翻俾香港人處理，你咪表態咯，話俾人聽，我想香港人處理。點樣表態啊？屌你！你立法會選舉雲雲咁多人，邊個喺度推動緊呢樣嘢啫？咪就係得熱血公民、普羅政治院、香港復興會、熱普城嘅聯盟啫嘛！屌你啦！如果你想表態，話俾人聽，我想香港人自己做，咁你咪投票俾我哋咯。咁我哋五區當選，咁咪代表咗香港人有呢個意志去做咯。屌你！所以我話俾你聽，永續基本法呢個係威力大，因為你去到最後，當共產黨要做嘅時候，佢都係跟我哋口水尾啊嘛！你明唔明啊？ 係。 而家唔係淨係，即係譬如我喺論壇咪講咯，琴日出咗條片嘅春風化雨系列，我咪講 化雨真係好睇。 係啊，好睇啊， 真係好睇， 好睇！我係咁教育佢哋係嘛？ 幾個論壇夾埋一齊去睇。 你見到我嗰種咁樣嘅嚇、即係萬世師表嘅，唔好話萬世， 有教無類， 有教無類係嘛？因為係咁教佢嘢，屌你條文你又唔撚識個原理，你又唔撚識係嘛？乜撚嘢都教你哋係嘛？我啊冇藏私嘅我個人係嘛？屌你老味，譚文豪我又教，湯姆我又教，冇撚分別對我嚟講係嘛？屌你！ 唉，春风化雨。 但其实抄我哋嘅唔系净系嗰啲噶嘛，伪民主派嘛， 系 共产党都要做。嗱，佢唔系话抄我哋，而系佢都知道解决呢个问题。佢晾住晾住，迟不决。跟住屌你老尾，国师神威，再加上我哋《二月时报》啊，威力大。屌你一推，周街都见到永续基本法。 即系你一开始提出嚟，佢哋 你明唔明？而家永续基本法呢五个字，就系已经代表我哋，印咗喺心口 啊， 哥。屌你老尾，我印咗喺心口啊，屌。喂， 所有單張全部都寫清楚， 街坊見到我打招呼都會跟我講啊，喂，打永續基本法，永續係街坊啊，佢其實唔係好知內容係咩噶，但係佢都覺得啊，你哋永續基本法噶嘛，你哋永續基本法噶嘛，嗱，咁共產黨會面對嘅難題係乜嘢咧？ 到你再做嘅時候，大家知道你係跟隨我哋嘅意願做，咁你咪大撚話，你咪大撚話，咁橫掂都係啦，咁你不如交低俾我哋做啦，屌你老味！所以即係呢個就係第一，你譬如即係講翻個選情，講翻選舉，喂，我哋嘅綱領係一個真實需要面對嘅政治議題，唔咧同你鳩講嗰啲全民退保嗰啲啊嘛。唔係鳩講，屌你個咩乜撚嘢，乜撚嘢重啟政改嗰啲唔撚存在嗰啲咁樣 嘅嘛？人口政策都未撚，即係我有睇你個春風化雨啊， 係嘛？你學唔學到嘢啊？ 學到嘢啊！人口政策都未搞得掂，你講乜撚嘢全民退步？ 係嘛？跟住下一個論壇，譚文豪即刻就學啦。 係啊，即刻學啦。但係講單程證， 但係就搞撚錯咗個重點啊嘛！搞撚錯真係，所以 點唔撚知？雙非都係令到人口政策搞唔撚到啊嘛！ 我都費事加多句啊，雙非之所以出現呢個問題，嗰單官司咪就係唔系你哋个党， 你春风化雨， 我都费卵事落井下石， 春风化雨 又显示我人嘅厚道系嘛？你卵谦厚，屌你老味！即系讲俾大家听，嗱，譬如好卵简单一样嘢，喺个纲领上边嚟讲，喺纲领上边嚟到讲，我哋已经系即系点讲啊？鹤立鸡群系嘛？独占鳌头 系。 如果你大家都必須要跟隨，是由泛民同埋呢個咁樣嘅建制共產黨，你都無法迴避呢個議題。 無法迴避。 我哋提出咗話俾人聽，我哋全香港率先話俾全香港、全世界嘅人聽，應該點做？ 係。 咁你話俾我聽啦，唔係咁做點做啊？你又講唔撚到？ 佢哋講 啦，你又講唔撚？ 即係你見到佢 連共產黨，你睇陳茂波嘅講法，陳茂波都講唔到啊！陳茂波只係話 聰明嘅做法， 佢話以前都試過類似咁樣嘅嘢，温州就試過啦，補地價三分一咯，結果 係啊，屌你老味！ 如果好似温州咁樣補地價補三分一，同埋補地價如果補市價，你唔撚撲街，唔係補你當年買嗰個價喎， 係啊， 補市價 你撲街， 你老母啊！咁我咪貴過我當年買嗰個錢。 呢、這個亦都係陳文一開始講嘅時候就引用咗呢個例子，咁嗰陣時即刻明曬啦。起碼我哋 唔係先講咗先，跟住溫州事件先發生嘅。屌你老尾！ 引咗呢個例子啊嘛，即刻 我哋後來係咁炒，咁就睇嘅現眼報咁啊。即係好簡單，今次嘅選舉9月4日，今個星期係個選舉，講綱領係嘛？我哋有前瞻，我哋領導成個局面係嘛？連共產黨都要跟住我哋嘅指揮棒起舞，所以。你如果真係要解決呢個真實嘅問題，你唔想呢個議題落咗喺梁振英手上面，你唯有投票俾我哋，呢個係表態，此其一。第二樣嘢，我哋嘅選情，我哋嘅勝算，我哋堅實地威脅到佢啊嘛，好似九龍東講我嗰啲咁樣，喂，屌你老尾，我去我同鬱敏去同鄉里打招呼，屌我哋都唔諗住拉票，呢個慣常出席，佢老尾出動黑社會控鳩我哋，屌你老尾，好啦，此其一。與此同時，原來當日佢哋做咗咩啊？原來當日佢哋做咗咩啊？屌你老尾！呢、這個咁樣嘅後來睇翻報紙先知道，佢空鳩走我哋，跟住然之後就揾撚個呢個咁嘅汕尾同鄉會，屌你親共嘅嚇、啊，即係有我哋潮汕，我哋潮汕有幾個同鄉會，哦、有親共嘅，亦都有中立嘅，有反共嘅。嗰、那個汕尾同鄉會就親共嘅，跟住然之後咧就喺度派嗰啲 咩 70蚊禮品包， 大包現物片啊， 70蚊禮品包喺度派俾我啲鄉里，跟住攝張紙叫佢哋地區投謝偉俊，超區就投李慧瓊。屌你老咩？喂，你諗下啦，我俾人空嗰日，我同阿鬱敏即係俾人喺度嚇嗰日，俾人恐嚇啊，叫我唔好選啊嗰日啊，係星期日 ，OK， 即係選舉前一個禮拜，同一日，唔知係乜撚嘢人，即係梗係中聯辦安排啦咁樣，咁啊跟住之後散尾嗰啲咁樣嘅親共同鄉會，跟住就喺度派禮品包係嘛、 啊， 叫人哋地區投謝偉俊。超區投李慧瓊，喂你諗下，臨近選舉一個禮拜仲做呢啲嘢，喂你話做呢啲嘢，共產黨做呢啲嘢奇唔奇啊？中聯辦做呢啲嘢奇唔奇啊？唔奇，臨近選舉先做風險係咪好高啊？咁點解要而家仲要嚟做啊？驚咯，係嘛？咁點解仲要針對性係汕尾同鄉啊？咪即係驚我啫嘛！屌你老尾！喂，講到尾，所以喺呢個環境底下，你仲投票俾乜撚嘢譚香文啊、譚不智啊？屌你陳澤滔啊，有咩意思啫？你驚佢哋咩？而家係驚我嘛，大佬，你老尾，喂，針對住我啲鄉里嚟好派嘛。好啦，跟住然之後，今日啦，周街貼嗰啲海報抹黑我嘅。頭先再出個張相啦，再出個張相啦，係嗰個大嗰張啦。嗱，呢張咁樣啦，又話我乜撚嘢搞禍害香港啦，話咩教壞少年啦，嗰啲咁撚樣啦。好啦，咁跟住我貼咗呢張，你覺得好撚鳩啦？我貼張大環境俾你睇，你睇下九龍灣，你睇下九龍灣嗰度 咁樣貼法 嘅，你睇下貼撚到。你睇下貼喺度，周圍都係你再睇下另一張。 隔兩步就貼一張。 你睇下，隔兩步貼一張啊，大佬。 屌阿星， 我唔係講，唔係鳩講啊，係成個九龍，係成個九龍東周圍都係啊，一夜之間啊，你諗下佢出動咗幾多人嚟到搞鳩我？佢出動咗咁撚多人嚟到抹黑我，出動咗咁撚多錢走去收買我啲同鄉。個原因係咩啊？咪就係因為我哋嘅議題、我哋嘅動員能力、我哋嘅選舉能力、我哋嘅可選性、我哋嘅知名度各樣嘢，事實上就係威脅緊中聯辦啊嘛。喂，九龍東好撚簡單㗎，我贏中聯辦咪輸咯。你要打低中聯辦，咪投票俾我咯，好撚簡單啫嘛！屌你咪睇翻今日民調啦，實係咁撚樣噶，所以佢咪驚撚到瀨屎咯！屌你老尾，喂！而家屌你，你睇乜撚嘢民調啊？你睇乜撚民調啊？港大民調唔撚公布，又俾人唾棄，建制啲民調佢自己又覺得，哎呦屌你老尾都唔知係咪啲人玩嘢！我想講而家全世界睇住《二月時報》嘅民調，喂，係得我哋做到呢個咁嘅手提電話系統啫嘛，係咪先最撚準噶啦？是咪？跟住然之后另一个问题就是咩？另一个问题就是你哋冇捻留意，因为嗰个成报做咗我做头版，我先留意。原来成报咧就自己咧就俾钱就做咗个街头民调。喂，就算系成报做嗰个街头民调，我都系压住谢伟俊噶嘛，佢唔捻慌啊？ 尾只咬住佢， 佢梗系慌，唔系咬住佢啊！成报好捻扑街，佢仲要做个民调系我咬住胡志伟啊，系直系冇捻咗谢伟俊啊！ 哦， 你明啦？你明啦， 好似好夠票咁話。 屌你老味，壓制住佢啊！屌你，跟住然之後乜撚嘢咧？跟住然之後咧，你唔知道你哋有冇留意啊？佢咪有申請嗰啲票站調查咧？咪有啲機構做啲票站的士調查嘅？咁啊，之前有嗰啲結嗰啲即係辦中立嗰啲乜乜調查會、乜乜研究會 咧？香港研究會。 今屆多咗個成報喎。 多竟然多咗個成報。 多咗成報喎，而成報做乜撚嘢啊？你第一次講緊咗啦。成報做乜撚嘢啊？成報。是在个头版度屌鸠梁振英，屌鸠中联办，港澳办系统向中联办系统开拖，屌你老尾！跟住然之后佢介入埋个选举，佢连续几日头版噶，喺度分析嗰啲选情啊，九龙东吓、啊、就屌你老尾，黄杨达就追击呢个咁嘅胡志伟，力争一席吓咁、啊、样。跟住然之后九西嘅新港岛嗰啲我冇睇，冇我做头版我冇睇。咁啊，即系跟住然之后仲要做埋个票站调查，咁然之后就系抗衡。你中聯辦其他嗰啲搞開嗰啲， 係啊， 擾亂你， 好明顯係咁， 再搞鳩你中聯辦系統內鬥，所以佢又好撚驚中聯辦系統。屌你老尾，佢又有內鬥，跟住然之後，屌你老尾，我哋呢啲黃楊達啊、鄭錦滿啊、陳雲根啊、來勢洶洶，啄撚住啊！嗱，今日有民調，屌你老尾，黃楊達13.3% 末席，謝偉俊11.7%，屌你低撚過我，仆你個街！好啦，跟住睇下另一個。呢、这個咁樣嘅呢、这個唔睇呢個係啦，呢、这個再睇另一個，再睇另一個呢、这個咁樣嘅啊，唔係睇翻頭先嗰個，睇翻頭先嗰個係啦。阿陳雲根7.2%，跟住又係中聯辦推薦嘅鄧家彪6.1%，又係俾陳雲根壓住。再睇埋港島嗰、那個， 係 港島嗰、那個， 等 陣啊，快撚啲啦！屌你老尾，港島係點樣呀？ 兩個位啊嘛， 港島鄭錦滿。就 9.3%， 就啱啱就蝕咗俾又係中聯辦推薦嘅郭偉強，郭偉強就10%，啱啱好末席，鄭錦滿咧就9.3%，就蝕咗俾呢個咁樣嘅郭偉強。嗱，大眾幾日，咁啊即係咬住咯。你好明顯噶，嗱，而家港島又係咁樣，九龍東又係咁樣，呢、這、一個咁樣嘅新界東又係咁樣， 新東又 係 咁， 就係、是、熱普城決戰中聯辦，好撚清楚啦。咁於是乎呢幾區咪搞多嘢啲咯。 新西都其實一樣啦， 係咪？ 都係啊！ 民調唔係咁反應啦，我哋唔講啦，我哋按數字説話啦。OK， 禮三區按數字説話就肯撚定係嘅，就係、是、葉普成決戰中聯辦嘅。咁、所以屌你老尾，你譬如嗰啲選舉論壇啲人咪講啊，中聯辦啊唔可以干預香港選舉啊！屌你老尾，呢個咁樣嘅公民黨最撚中意講呢啲啊！公啊，如果唔 干預咗好撚耐，係啊，咁樣你 咪你要冚低佢咩？ 係啊， 你要冚低佢，冚低佢，唔通票投俾你公民黨啊？票投俾我黃楊達，票投葉普成，票投陳雲根，票投鄭錦滿，屌你老尾，好撚簡單，清晰到無倫。OK， 好咁啊，同埋喂，九東嘅街坊見到幫我即係幫我收集嗰啲海報翻嚟。OK， 收集 好。休息一阵，我仲要做多次。 系啊， 屌你老尾，仲鸠死咯！